王者人生，爱海海海拢好行，唔通我头梦梦着的梦。 你早上起来有需要开嗓吗？ 不用啊。 你早上起来就可以先阿令这样子。 哦，会上不去。 哦， 喉咙会有点紧，但是平凡人听不出来。 平凡人 就是像你这种平凡人， 我们是被贬入凡间的仙女。嗯，你也 仙女有需要结婚吗？ 仙女也是要啊，你没看牛郎与织女？ 好的。 很难接吗？ 我觉得算了，不要讲神明坏话，不要讲这神话故事的坏话，因为长大之后懂了很多事之后，就发现好像没有那么浪漫。 哦，好吧，不要，你不要那个对神明不敬。 嗯哼，欢迎收听二弟日记 Daily Diary， 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19号，然后天气非常的舒服，今天要聊一个非常感性的题目是。 一定要结婚吗？ 你觉得呢？ 嗯，不一定啊，因为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就像挖金嘛。 低质量的婚姻哦，就是宁缺毋滥的那种概念。 对啊， 还没遇到之前就干脆不要结婚。 对，因为你要结婚是要嫁给爱情，而不是嫁给年纪。 可是。啊，好挣扎哦！ 我跟你讲，出这一题的 人就是在给我们找难题。你知道我们这一集是帮听众实现愿望吗？ 哦，对，对。 你给我张包零零， 是麦克风， 麦克风零零啦。 对啊， 零零，国语叫做松松的。 对， 你的裤头零零，你的裤头松松的。 但是我有散。 啊，对对，可以，这个可以。 外滚头嘛，玲玲。 你说拳头吗？ 拳头， 滚头啊！ 拳头，那裙子的拳头呢？好了，另外等下淘汰阿吉，赶快进入我们的主题， okay, 快进入，快进入， 要进入喽。Are you ready？ 要进入了。 好啦，不要再，他们有时候会在深夜听你，不要呢喃。 好，我们这里是帮我们的铁粉实现愿望，因为他有在我们下面留言说 许愿池， 对啊，许愿池女神跟男神实现你的愿望，就是他要聊，他是那一题，他是说要想要聊一集该不该结婚， 对， 但是我觉得该不该结婚，我跟 Peggy 就把这一题呢拆成了爱情长跑跟闪电结婚，因为有的人爱情长跑了很久，但却没有选择结婚，有的人闪电谈恋爱之后就会迅速结婚并且生小孩， 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从该不该结婚要聊起，还是先从爱情长跑聊起？ 可以从该不该结婚，因为爱情长跑没有准备。 没关系，我有准备就好。那你觉得该不该结婚？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如果没有遇到就不要。 对啊， 所以有的人是会因为昏了头，然后一转身看到那一个人，就想说：“啊，我鬼还没给的喝啊。”通常会， 对。可是我跟你说，结婚是需要冲动，可是婚姻里最不需要的就是冲动。 记下来 ，Peggy 老师在说有没有在听？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 往前15秒。 对， 往前15秒。 好，所以结婚，你觉得结婚是需要冲动的？ 对，可是婚姻里面真的最不需要的是冲动。 嗯，好。嗯、然后刚刚聊到了那个爱情长跑，我觉得可以融入这个该不该结婚的主题里面，因为我曾经不是我曾经，我身边有个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快10年，两个人都没有结婚，但是他们两个是协议不结婚的哦。可是他们两个一起买了一间房子哦。 哦 对，然后我有听过，就是交往很久的人，然后结婚之后，假如说交往10几年哈，从大学到出社会10几年，但结婚不到半年就离婚咯。 嗯 嗯，所以其实该不该结婚，我觉得是看每个人的定义。 我觉得以那个点来说的话，就很像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就是你还没有真的就是正式有那一张纸绑住一个合约的感觉的话，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你都还是会带一点点半 free 的一个心态。 That's right。 对，然后你一旦结婚，就是有那张纸、有合约、配偶栏有填上对方的名字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你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有承担某部分的责任， 然后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得卖呀。 对， 你就有法律责任。 对，没错。 所以我在我的笔记上面写说，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结婚这两个字真的压力太大，因为一旦讲到结婚、婚姻，在就是两个人要在一起一辈子，我跟你讲，听到就会冷掉，因为我就是这种人，就是我们两个要永远在一起哦，我就想说。Oh my gosh！ 所以我不能有任何一丝丝想要变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我只要一变心，我就天打雷劈。 你没有错，可是这样也是蛮坏的。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那一种听到永远要怎么样，一直要怎么样的人，我觉得有点害怕。 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听到说，就是我会永远爱着你， 永远有多远 不渝？ 我跟 你 说，你 会感动。 我不会感动，我觉得很可怕。 你觉得好像有一颗石头拿来压在你的心口上。 真的，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我只要听到他，如果对方跟我讲说，我都是因为你，所以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哦、oh, ，no！ 或者是 不行， 或者是我就是我就像我爸曾经讲过说，如果有一天我跟我姐都结婚生小孩，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就成功了。我想说，你的人生不需要嫁。放在我跟姐姐身上，你懂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听到这种很重的话，我就会害怕。所以从以前就是谈恋爱以来，结婚这两个字就没有在我脑中停留过，有闪过。但是我一想到说，天哪，我就是要爱他一辈子哎，或者是我偷吃，我就会有法律责任。当然也不是我爱偷吃啦，我先澄清，只是我的面子，我的面子拿来，对，就是会背负着一种负担跟不自由的感觉。但其实如果会自律的人根本不需要这一些。就其实我谈恋爱我也是很专情，可是一谈到说我至死不渝，我永远爱你，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我就想说， 你就是想要就是放个轻松，然后就是 松松 的爱这样子， 对啊，松松的，但有时候要不能太松。我说肌肉的部分，肌肉不能太松， 对，不然的话就是下垂会不好看。哈哈，队友都要接也是很辛苦。 好，另外讲到，既然讲到分享爱情长跑，就来分享闪电结婚。我有听过我朋友的一个表姐，她长得很漂亮，然后从大学开始就很多人追她，可是呢，没有一个男生真正可以追到她，所以她就一直单身到三十几岁。所以你还有机会。你现在不是二八吗？对，可是因为林志玲有谈前面可能有谈过恋爱、 哦， 我这个例子是她完全没有谈过恋爱， 母胎单身到 呀，然后就到有一天出现了一个男生，他们两个就来电，然后在一起半年就结婚了。 对啊， 然后现在他们两个结婚生小孩，已经十几年前的故事了，小孩很大，而且两个人很幸福。你看这怎么说？就有的人爱情长跑很久没办法结婚，但是有的人就是。迅速闪电结婚，就很像那个大 S 啊，看到老公，她说她看到第一眼就觉得她是要跟这个男人结婚， 哦、 所以他们两个只见了两三次面，北京飞台北这样飞两次，他们两个就结婚了、欸。所以你看你怎么说？ 因为那就是其实就是她的心理状态，她其实一直都是准备好的，她是等一个对的人。哦对，因为他已经懂得如何判断啊、嗯、然后就是观察，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确定说这个人他能不能跟他走下去。 哦， 对，可 是要怎么判断？可 是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你其实也不知道你什么是你想要的，那也会很难，那就你就会多试好几次。就像是我就说啦、哦、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因为那时候就还很懵懂嘛，就是你知道青少年时期很懵懂、嗯、啊，然后你又看很多小说，你就觉得说、啊、白马王子就是长这样，就算他很冷酷、嗯、但他你只要融化了他，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内心的热情。 嗯， 对，然后你就会一直往那个部分去试，可是有时候就是对方也不见得就是就是这么的友好， 或者是适合你， 对，那你就会不停的就是就又受伤，然后受伤之后，你可能又觉得说，那你还是一样没有改过来，那你就会一直重蹈覆辙。 哦、嗯，所以结婚前好像必须要经历过这一些， 或者是其实你只要把你自己，就是譬如说，你常常可能看一些文章啊，或者什么之类，就是你觉得你的心理状态是 ready 的， 嗯， 那其实也 OK， 嗯 嗯， 我觉得我们聊了这么多啊。该不该结婚好像就是真的看个人欸，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嗯， 准备好要结婚受孕生小孩， 那你就去做、嗯、啊！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听到结婚这两个字，或者是你想到跟我一样想到这个人，想到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相爱到老，至死不渝，你会有点害怕、嗯、我觉得你就可以稍微的考虑一下。 可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也会跟就是比可能就比较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聊，我们就会聊到说你觉得你就是已经可能譬如说40岁以上了，那你的另一半，你应该说你的男朋友，你也是很稳定的交往中， 嗯， 那你们还会想要去登记吗？ 嗯， 你还会想要有一个婚礼吗？ 嗯，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嗯，其实好像过了30岁左右，你好像那个冲动就会比较淡了。 嗯， 你以前可能会很憧憬，可是40岁以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的层面好像会更不一样，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其实就 OK 了。 嗯， 可是我就会想说，嗯，但其实还有一个点，如果我觉得如果说我到了那个年纪，因为我也会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如果说我到了那个年纪，我是不是要去结婚？那我可能就会想说，嗯，那以后可能是不是子女？没有子女，然后父母也都不在了，那你去医院的时候是谁要帮你签那一张急救同意书？ 哦吼， 这是我唯一会考虑的问题点。 嗯， 对， 所以你也不会考量你遗产会给谁？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可能不没、哦，可能 也没有遗产，没有负债就算了， 对，没有负债就偷钱。 所以你该不该结婚？你 care 的点是谁帮你签急救同意书、哦？ 对，我怕要是我可以好好的活着，没有人帮我签怎么办？ 其实我 care 的点是这个、欸，哎，我其他都不 care。 所以 我现在其实赚多少、嗯，我就觉得能存一点就一点，然后能花就花，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到时候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什么都没有的话，万一我那个遗产不好流落到什么远房亲戚的小孩手上了，不是气死吗？ 远房亲戚的小孩， 因为他那个遗产的归属不是会这样，就是莫名其妙会、哦，就是以前电视剧 一直降，对啊，往下看，然后 就 是 哦没有，然后我姐如果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没有，然后就莫名其妙跑到一个很讨人厌的亲戚的小孩的手上，我这会嘛没帮你刷，我想够，我这会嘛没帮你刷。 好啦，你不要气，就也还没、啊， 也还没，还没是不是？Sorry，Sorry， 失态。 对， 所以你觉得结婚真的是需要冲动吗？ 对，然后或者我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在看，就是别人在玩小孩，虽然别人小孩最好玩，因为 吓死我，以为你在玩什么？玩小孩？ 对，玩小孩。然后我就会想说，哎、如果妈妈就是我妈，就是有那个就是含饴弄孙的那个画面很温馨， 嗯， 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很想要看一下那个画面这样子， 嗯，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一两个点会让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应该真的应该要去结婚，但除此之外我就会觉得，因为你看。我觉得其实对于现在的女生，其实因为以前都很年轻，大概就是16岁就可以开始结婚啊，生囡。可是现在的女生因为越来越独立，然后你看像是我们就会讲说，还有一个就是也很害怕婆媳问题， 嗯， 因为我们就是现在的女生就是越来工作能力，然后就越来越独立， 嗯，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钱我们自己会赚，包我们自己买， 嗯， 可是如果跟你在一起了，我就要嫁进你家。而且有一些男生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在外面要工作，可是你回来你也要服侍列达给瓜。 嗯，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彼此互相尊重跟照顾，而不是那一种你娶了一个老婆，然后你就要 当女佣使用。 对，就好像你又得到了一个免费的佣人这样。 OK， 嫁来我家不有这个问题，欢迎内洽。虽然我爸妈健在，但是他不需要你们来哄胎。因为他们也是独立的父母 ，OK， 内洽最好是家财万贯，可以让我少奋斗30年，还30年，不是20年，少奋斗30年。 从结婚开始的那一刻就可以开始不用奋斗，只需要在床上奋斗。 我很乐意，I'd love to 。要讲英文，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国际的听众， 哦、也是、欸、 international。好，所以你觉得？结婚他们考量的点有很多，因为现在的人考量越来越多， 嗯、 因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家子的事，是真的、 嗯、 好，所以答应对方求婚或者是两个人协调好要结婚，真的是冲动吗？还是他们其实有冷静想过？你觉得？ 一定是有那个一瞬间的 moment， 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浪漫，然后很感动，然后你就觉得好，我要跟这个人走一生。 嗯， 对， 因为我个人也 是有的、啊， 我个人也觉得结婚就是除了需要一点点冲动之外，就还要一点点昏了头。因为如果两个人在当下都有那个昏头啊、冲动的感觉，那两个人就会觉得 OK， 那结婚。可如果在一起很久一直没有那个冲动跟昏头的感觉，我觉得就很像。两个人在暧昧要晋升到情侣那个阶段，如果没有 do something， 或者是没有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来激荡出火花的话，好像进入不了下一阶段。 而且你会开始思考，然后你会觉得青春岁月已经被拖了这么久了，然后怎么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你想这段话眼神有多诚恳，你知道吗？ 因为这真的是有人会这样分享啊，就会问啊、嗯、 所以结了你们就不会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 就是会觉得 不会吗？就觉得 OK 定下来了就这样。 会，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对的另外一半的话，你会天天都充满乐趣。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两个人爱情长跑十几年，然后发现对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时候、嗯、他只要那一瞬间或者是隔两天跟你讲说 baby 我们两个结婚，你就会觉得啊，不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样吗？你懂我意思吗、啊、就是那个感觉在就一直都是在啊，不并不会因为结婚盖了章之后发了誓之后就感觉就会不见了。 你可能会，如果说这个，那我跟你说，那就会往另外一个层面去思考，就是那这个人虽然就是很平淡，可是有时候平淡就是一种幸福。 我不要平淡的幸福啊！ Okay, 我要天天的火花， 轰轰烈烈。 对啊，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我就是要这样、啊。我不奢求每天都轰轰烈烈，但是我觉得不能每天都平淡无味啊。 对， 对对， 但是有的人，那是因为我们的个性比较就是爱气强、 哦， 可是有一些他们平稳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天哪，这是多好。你懂吗 ？OK，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背多久？ 有词啦，我放旁边。然后你这，因为这就是那个人生观呐、啊。然后另外一个人，他们就会说什么、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就会不一样啊、 哦， 就是我们这一派的，就是世界那么大，嗯、我想去看看。可是人家平稳的人，就是会觉得在家里面种种开心农场啊，那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取决于每个人的个性不同，那他们就不会觉得那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吃清淡。 OK， 那我们是麻辣， 每天我们是鸳鸯锅，偶尔麻辣，偶尔清淡。 对对对对对 对， 你们吃清淡好无聊，还骂听众。好，我们今天就是该不该结婚聊到最后不会有结论、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你可以从我们的聊天当中得到一些我们可能个人的见解，那些见解未必是正确的，但是可以提供给你做参考。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就是反正就总之呢，你就是先培养好自己，就富养自己的知识跟内在啊，然后还有生活品质，这样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不然的话你就会钱包打开，悲从中来。 可是 Peggy 老师，花若自开，偶尔也是会有蜜蜂来耶。 OK， 那你们自己挑选哦，你们就自己挑选蜜蜂还是蝴蝶，这个反正就是、嗯、总而言之，不管你是要谈恋爱还是要结婚，就是你整个人的状况就是要准备好进入那个状况、嗯、虽然我跟 Peggy 的共通点都觉得结婚是需要冲动，可是当你什么都没有准备好，你冲动冲下去真的会稀累累，就是你会发现咋啥 太冲动 了。对啊，太冲了。 嗯 所以该不该结婚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我跟 Peggy 帮你决定的是，结婚前谈恋爱前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谢谢你们的收听，记得订阅我们二 D 日记，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喽， 拜！ 告诉你，我们现在有铁粉哦， 有哎、欸， 有啊，拜托，很红好不好？我们订阅26哎， 最后那个数字不要讲了，要消音， okay, 剪掉。